就是路面那个倒鸭嘛。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午后随着冷空气势力的加强啊，那么扩散条件的转好，天空的逐渐打开，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有所改善。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好，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弱气压场的控制，午后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逐渐转好。综合来看，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昨天的北京土地市场成交了三宗的普通商品住宅的用地，这个土地面积呢约14公顷，那建筑规模约28万平方米，那么均采用了现房价净地价这样的交易方式。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这方面的情况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从这些土地的交易情况呢，也大概能够推断出啊，目前房地产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它的这个趋势是如何哈？ 没错，确实通过这个拿地是反映出这个房企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态度。 嗯，那如果大家呢对于房子方面啊，尤其是自己家房子方面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啊。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本周六呢有一次今年最后一次的探店活动啊，那如果您正在装修，或者说呢您即将装修的话呢，需要呢装修方面的知识啊，或者说想购买一些装修方面的建材，哎，您呢一定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应该说也是资深人士宋军老师带队啊，带领大家呢到一个大的建材城，也就是说您装修当中需要的所有建材可以一站式购齐，而且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另外呢，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还有一个装修大讲堂的活动，给您解决呢。或者说手把手的教您的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啊。好，那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 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写一个探店啊，或者参加都可以，后面呢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因为这次活动当中，比如说饭呐 给大家准备的交通用具等等，都是根据人数来定的啊。另外也可以打电话啊，85013710，85013710来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就是昨天呢，拿地都包括哪些，具体的房价如何？ 昨天这个三宗地块呢，其中有两宗都是位于这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而且是这两个地块还挨着，就是毗邻的地块。具体的位置是在这个南六环内的这个新海路一带，轨道交通亦庄线还有这个南海子公园之间这个位置。可以说这两宗地呢，这个位置还是属于相对来说还可以，而且从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价格，因为它是这个现房价净地价嘛， 对， 这两宗地都是建设为这个未来是普通商品住房，均价不能超过52695元每平方米，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在这个区域来说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未来最高销售单价，也就是说最贵的一套房子不能超过55330元每平方米，而且这个是比较典型的这个7090的这个政策，就是说套内户型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比例要占到所有的住房的这个比例的70%以上，也就是说以90平方米以下为主，这个是比较符合这个刚需的置业需求。 对，所以呢看得出来这块地块还是满足刚需人群的需求。 哎，没错。 另外呢它也叫做限净房。 对。 嗯， 这个限房价净地价嘛，这个其实这个政策一方面呢，这个对于这个房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会有一个平抑的作用，就是说它已经给你限制了最高单价以及它的销售均价不能超过这两条线。 对， 然后这刚才咱们说的一个52000多，一个是55000多，也就是说这个价格的话是按照目前的房价来说已经是按照本区域的一个平均水准，然后甚至平均水准再往低一些。所以说未来这个项目如果入市之后呢，对于这两个项目啊入市之后，对于购房者而言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刚需的置业选择之一。 嗯，像这种限房价净地价的房子呢，对于消费者呢也能够这个心里比较的这个 踏实 啊，因为呢 不会说以后涨啊或者怎么样。 对，它的价格已经出来了，就这个土地交易的时候这个房价基本上就出来了。 对， 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觉得这个地块不错，然后呢房价你也能够接受，你就关注这个就行了啊。另外呢像这个地块呢绝对是满足刚需人的需求的。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呢国家大力的推出了这种限净房哈，可能有些人呢觉得这个限净房跟一般的典型的商品住房还是有点区别，实际上真的区别不大。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对， 好像就一个5年吧。 对对对，就会有一个5年这个。但是如果你自住的话，你就10年5年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对，没什么关系。 对。 另外除了这两块之外呢，其中亦庄的这个哈。 这个亦庄这块地还是受关注比较高的。 是。 这块地是位于这个河西区的这个二类居住用地，这个面积是大概是3.81公顷，总建筑面积是9.53万平方米，最后是被这个金隅兴大房地产，也就是金隅的这个子公司，以33.2亿元竞得。我们看了一下，溢价率是24%，楼面地价是34836，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的这个地价的成本是接近35000，那它的这个未来售价呢，均价不能超过52000多，就不到53000，也就是说它这个未来的从拿地到这个建造的话，其实这块说实话这块地留给这个金隅的这个利润的话还是很低的。这也是这个我们现在限房价净地价之后的这一个普遍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开发商拿这个地其实 赚头不是那么太多，这也是平抑房地产的一种方式，尤其价格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个未来大家就可以去考虑和关注这块地的一个进展，因为是今年的十月份拿的地嘛，那差不多可能明年年中的时候就会释放出一些消息，然后这些工程的进度啊，包括这些预售的情况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对，那也就是说呢，这三块土地哈，有两块啊都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啊，他们都是在这个南六环内的星海路一带，而且 对 这两块地呢，离得还是比较近 啊，对，离着距离比较近，对， 嗯，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其中一块是这个河西区，另外一块其实也是在河西区，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位置呢，比它要稍微偏一些，就是价格呢也要低一些，我看了一下这个楼面地价是城郊楼面地价是32,938元每平方米， 嗯， 刚才那个是34,000多，差了2000块钱左右，不到2000块钱，溢价率呢也相对没有那么高，是17%，这也体现出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土地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现在的土地不像以前溢价率这么高了，而且再有一个我看到是由三家房地产公司联合体拿地的形式来拿到的，也是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联合拿地是未来拿地的一种趋势，大家可以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还能平摊这个资金的压力和风险成本，这个我觉得对于开发商来说这个角度也是大势所趋，这个抱团取暖，所以说其实从这个土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土地市场上的需求还是存在的，未来给我们市场的一个新的产品供应也是留足了空间，也反映出这个开发商对于这个土地的一个理性的一个态度，因为只有地价平抑了，这个溢价率低，然后这个房价才是更有保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因为以前都是因为地价高，然后可能我卖的也贵啊，或者怎么成本高，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对于调控来说也是践行的一个措施之一吧。 嗯，那实际上这三块土地都是在大兴是吧？ 啊，对对对， 嗯，都是在大兴。 不是，这三块土地，那两块是在大兴， 两块在大兴 那个北京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嘛，啊，另外一块土地是在这个房山。 啊，房山。 对对对，另外土地是在房山的这个青龙湖镇中心区，这个地块呢是相对于那两块地呢就稍微复杂一点。它是分为有二类居住用地，还有这个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这块地面积要大一些，土地面积是5.45公顷，然后总建筑规模是7.06万平方米。然后这块地未来的销售均价是不超过38,081元每平方米， 嗯， 最高单价不超过39,985元每平方米，也就是不超过4万。最后被这个中铁拿到了，这个是以9.25亿的底价拿到这块地，所以没有溢价率，楼面价只有13,110元，这个价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在这个三东土地当中， 所以就是有两块是大兴的，就是来自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啊。 对， 另外一块呢，刚才您说是大房山的。 对，没错，青龙湖镇的。 青龙湖镇的，应该说前两个在大兴的这个，它最后的楼面价的价格也并不高啊。 啊，对， 啊、 这个你基于这个区域的一个状况，确实都是。都不高，就是说这包括这三块地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土地市场的一个特点，尽量把地价压低，然后就不让因为地价就不因为地价高而抬高这个房价，所以说它对于净地价和现房价这块是结合起来来看的。 对，这有一个问题跟大家来说一说，有点概念性的哈。 嗯， 比如说咱们先说前两块，前两块呢是这个大兴亦庄啊附近的两块地，它成交完了以后的楼面价哈，比如说一块呢是34,836，另外一块呢成交的楼面 地价 啊，地价呢是 32,938， 啊，这是他当时拿地的时候这个楼面价 啊，对。 但是最后限制他销售的价格，比他涨了大概有1-2万， 1万不到2万吧， 不到两万块钱 左右。 就是说限制他们出售的价格呢，大概在52,695和55,330，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价格。 对对对，是这样的。 你说这个楼面价和最后出售的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呢？ 我可能。 咱们看这个现房价净地价的这个地块的这个价格，你可能对比这个五万多和三万多没有太直观的感受。 对， 我来说一下以往正常商品房的这个价格，大家就有体会了。 嗯， 比如说同样是河西区这块地，假如说是以35000块钱，咱们说个整数啊，35000块钱地价，楼面地价成交的， 嗯， 那通常如果是不限价的情况下，商品房要卖到7万， 哦， 就是这是开发商的一个定价的原则，或者至少开盘价定到65000，就是两倍再减一小点， 嗯， 但是或者一般都是平均要卖到2倍， 哦， 就是你2万拿的地卖4万，3万拿的地卖6万，35000拿的地可能就卖7万。 嗯， 那么这个通过这个现房价净地价之后呢，我们看到只有5万多一点，就是不到5万5才加了1万不到2万，1万多，这个可以说是大幅的压缩了这个利润空间。可以说，因为我们之前算了一下，正常按照房企的平均一个小区的平均利润率，差不多就是说平均啊，所有房企加一起，12%到15%之间，这是以往的一个商品房时代的一个状况。 嗯， 那么现在这个现房价净地价的很多项目，它的利润率都会下降到5%到8%。一般能做到8%的话，就已经是你做的相当好了，相当精细了。 嗯， 这个一般通常5%-6%是5%-6%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这看了一下，这个利润率其实就真的不高了， 嗯， 相比于说以前就降很多。 所以通过这些数据，大家也看得出来，就我们消费者和开发商之间的大概这个成本啊、利润啊，就基本就一目了然了哈。 没错，嗯， 因为你看，另外一个宗土地呢是房山区的，房山区呢，它当时的楼面价成交呢是13110啊每平方米，但最后呢，对它的现价销售呢是38081。啊，当然最高不能超过39985。 对，这个也是经过测算的，因为它拿地是13000多，它有一个建安成本，其实主要的是建安成本这一块儿，包括未来的一个周边的配套的一个建设，都均到每平方米是多少钱里边，然后可能最后算下来的话，它大概是成本这套房子我估计应该有在3万出头， 嗯， 然后它卖38000的话，那它有一个这个几千块钱的这个一每平方米的一个利润的一个。 没错， 一个空间，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大家可能这是账面上的这个成本计算，我们还要考虑到开发商的这个资金的占用，因为现在很多房企的这个资金可能，需要这个银行贷款各方面，他还要付给这个相关的利息，这是要占一大部分的费用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现净房推入市场以后，好像不像想象的那么的火爆啊，应该说你看比一般的商品房要便宜很多，很多人又想买房啊，是不是都把这个目光放在这个所谓的现净房上呢？但是现在看来呢并不是。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有些人呢有些误区，比如说现净房可能没有典型的商品住房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要好，有这种可能吗？ 哦，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对，因为以前我们算过，就是说大家会说这个现净房开发商不挣钱，所以就偷工减料。 嗯嗯。 首先第一呢，这个你如果出现偷工减料这种事情呢，你最后如果爆发出维权的话，那可能未来对你这开发商在这个城市立足都很难拿低啊，包括这是其一，这是我们往最坏了去想对方啊。正常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测算一下，就是说他虽然这块地住宅部分，我们就讲这个住宅部分的这个楼面价比较这个比如3万多，然后最后卖5万多，这个名账他可能说是没有挣太多钱，但是你要记住，他有一些的这个辅以的这个商业配套，它未来是持续有收益的。比如说咱们看到很多这个小区，它如果好一点的话，或大一点小区会自己配建一个商场，这商场可能是这个开发商自持的，或者是它对外招商也好，你这个商场未来也属于建在我这个地上配套的这一部分，这也是有持续收入的。 嗯， 虽然我在这块地上没挣太多钱，但是我的商业的属性，包括地下车库啊、车位这些也都零零散散都会有一些赚头。 嗯， 这个拼凑在一起，当然肯定是没有以前那种纯商品房拿地那种方式赚的多了，这确实是，但是也不至于说让开发商就无路可走、活不下去这种感觉。 嗯嗯。另外有些人说啊，这种现净房啊确实推出的多，但是它里边的房型啊等等的呢哈，可能是跟我们的需求有一些差距。是不是现净房当中更多的是满足刚需人群的？ 对对对， 现净房 当中现净房的这个户型可能没那么多样吧，就是说可能一般情况下一个小区 五个户型左右就是比较普遍的啊，就是说一居室有一个或者两个，然后两居室有两个，三居室有一个户型，可能五个户型到六个户型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人家有什么改善性的需求的，一般就不 改善型的商品房的校区，我看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都会在8个到10个户型，通常多一些的会到10个，有的我见过最多有12个户型的，就是户型设计比较多样。因为是这样，它这个改善房，它改善性住宅，它本身它这个房子是纯商品房，拿地的时候呢，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从这个开发商的初衷来说，这个定价本身确实是高一些，它的利润能够做出来让它做这么多的户型。 对， 因为你一套房子如果做太多户型的话，可能这套房子同等土地上的建筑使用面积就会打折扣，就是你为了满足户型，你可能就要牺牲套数。那我现在这个单套的这个利润我已经比以前下降很多了，那我再设计很多户型的话，那我这个套数又上不去， 对，就赔了， 就会对 就牺牲这个利润了。 对没错。所以说它既然单套的利润下降，所以它肯定会户型会少一些，然后可能就是保证那个一个统一性吧。 所以呢，可不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要是一个刚需人群啊， 对，纯刚需， 纯刚需的人群呢，其实你注意一下这个现金房的一些项目啊，不吃亏的， 对 你是有益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改善性住房的需求者，那另当别论， 对， 是吧？ 还是一切根据您自身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情况。你看，那 自身的需求， 同等的地段，那人家旁边的商品房可能卖7万，你们家小区卖5万8或者5万7。那你差出10000多块钱，那人家那个7万的户型比你多一些，或者什么比你好一些，这也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分钱一分货，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不同等级的这个房子，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另外从这次 什么比你好一些，这也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分钱一分货，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不同等级的这个房子，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另外从这次拿地的情况来看呢，我们也看到都是一些大的哈，有影响、有实力的一些开发商。 没错， 当然了，也看到有些是那种抱团取暖 啊，联合体 啊，联合体 第二块地就是 啊，你像这个中铁建啊，他们是单独拿的，金鱼单独拿的，像这个金茂加中铁建加路径哈，这个拿地的是一个联合体。 对， 其实现在很多拿地都是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呢，好像更加有保证一点，是吧？ 这个联合体的模式呢，就是可能会大家分工比较明确。比如说有一些联合体我见过的一种模式，就是一家操盘，就这家的口碑特别好，我来操盘，销售这块我来这个营销什么的。那他们家物业比较不错，然后后期的物业维护是他们家来负责， 分工别类， 分工别类不太，就是各有分工，然后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优势，然后来拿出这个相应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区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一个新鲜的一个探索吧。其实这个对于购房者来说倒是不是一件坏事。 没错， 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是一个公司的情况下呢，会出现两个极端。如果这开发商特别靠谱呢，那这物业公司也特别好；如果这开发商不靠谱呢，物业公司跟着也不靠谱。 对对对，所以说不好听的是抱团取暖，说好听的是强强联手。 对，没错。 那么通过今年开发商这个拿地的趋势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哪些特点？ 今年这个特点还是挺这个明显的。我们先来看几组数据。我们看到这个前8个月，北京市一共出让了31宗土地，其中有26宗是住宅，商办是5宗，住宅方面呢有7宗都是共有产权用地，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共有产权占比还是挺高的。你看7宗，31宗里就有7宗，差不多1/4吧。 力度挺大的， 力度挺大的。那么这个剩下这24宗当中呢，有19宗都是限价房。 哦， 那也就是说商品房用地只有5块地。 对， 这个可以说是真的是，比较少，就是出让这块。那我们看一下成交，一共成交了29宗，那也就是31块地，有29块地都成交了，有2块是这个流拍了。主要是集中在1月份成交的比较多，是有12宗土地，这个是比较符合房企的一个特点的。为什么呢？他1月份的时候，就12月份的时候，他是最后进入一个销售冲刺期，然后全年的资金都在1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回笼，这个时候房企的现金流是最好的。那么这个时候 到了一月份的时候，他会考虑拿地，然后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货值。拿完地之后，可能一月份拿的地，可能到了下半年七八月份就会有一些动作。 一般是年初拿地。 对，年初拿地，然后第三季度就可能就，快的话第三季度就推盘了。 嗯， 这个也是，所以说一月份成交比较多，二月份成交七宗，我们看到二十九宗当中，一二月就占了十九宗。我们经常说，一二月份冬天是这个销售的淡季，但是确实土地市场的一个旺季。 对， 我看到土地市场 拿地的一个旺季。 一二月份的时候，这个 七宗， 土地的这个宗数很多，而且也是比较频繁。从这个情况来看呢，五月份很有意思，没有成交。这个五月份呢，可能相对来说是我们都说这个红五月，开发商把自己的重心都放在这个销售端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这个五月份北京都没有成交，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现象吧。 嗯。 然后从这个分布的这个区域来看呢，这个朝阳区有四宗，海淀区一宗，然后丰台区三宗，其他的土地都是在不是市区，都是在远郊区县。 嗯，所以从这个拿地的趋势来看呢，应该说郊区依旧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没错，没错。 嗯，当然这个郊区现在咱们可以说是带引号的了哈。 对对 对， 你 像原来比如说一些什么顺义啊，甚至连通州啊，什么这个门头沟啊，什么这些石景山都叫是郊区，实际上啊，现在可不能这么叫了哈。 嗯，对，没错 啊，现在都 现在这个随着交通的一个发达 便利， 这个你看差不多都通地铁了嘛， 嗯， 这个没通地铁的也正在修地铁， 嗯 嗯，这个确实是提高了这个各区之间的这个连通性， 没错。那实际上从这个趋势来看呢，还是相对城区远一点的地方呢，拿地呢还是比较多哈。那么从这点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在周边，可能这样的项目就更多一些。那么市里 未来 越中心 项目，对， 可能就越没有项目。 对对对，是这样。 嗯，而且呢，以后在中心呢，可能疏解的任务呢也会越来越繁重。 没错，这个疏解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包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重心嘛。 嗯， 所以说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说，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验证。 嗯，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这个调控政策一直都是比较持续性的，这个从严的一个楼市调控政策。那么对于价格方面，确实有一些限价。我们看到今年的很多高端项目就很难受。 嗯， 为什么呢？他们是在2016年拿的地。很多，或者是在17年上半年拿的地。当时拿地的时候，这个地价还没有，咱们还没有大规模推出这个净地价限房价的这个政策。 嗯嗯， 那么这个地价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会高一些，比现在来说。 嗯嗯， 而又赶上这个房地产调控，那它这个限价令会让很多房子的这个价格限制在，我了解的还都在八万以下。 嗯，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难受的。 对，这个豆豆说的特别逗哈，他说在所谓的郊区哈，盖了这么多的这个房子，会不会以后把我们市中心的人都要疏解到那边去啊？这个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真有这种可能啊，因为你在周边有这么多的房子，得有人住啊，是吧？ 其实主要我觉得是有两部分人群吧啊，一种是比如说我说白了，比如说我在西城住， 嗯嗯， 那我们换房换一个大的，换郊区卖了。另外一种可能外来人口， 没错， 他可能买不起市区的，就买郊区。对， 好，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啊。 对， 这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这么两块， 嗯、 还有一块呢是来自于房山。 房山青龙湖镇、嗯。 对，一共是这么三块，而且这三块地呢还都是县境房啊。 对，这个三块地都是县境房，所以价格也是未来不会太高。 对，它是县房价净地价的哈。 没错。 你像那个差不多亦庄附近那两块呢，是这个楼面价哈是3万多，那么最后呢 卖5万多。 卖五万多。房山这个楼面价呢是1万多，将近2万吧，然后最后卖呢是3万多。 对 啊，这么 个价格也是对未来刚需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 嗯，另外呢，斗笠哈也来说，你说你看现在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县境房还是共有产权房，推了很多的项目，但是国家又有这么多的限购措施，这些房子能有人买吗？ 啊，也不用担心，我们北京的库存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在10个月左右，这是属于库存偏紧张与不紧张之间的一个数值。 嗯， 这个看到这个外来人口确实还是不断的涌入这个北京， 购买力还是可以的， 对，购买力还是可以保证的，包括很多人他之前是因为社保可能没到年限，5年嘛，可能现在差一年，那明年他就变加入购房大军了。 没错，所以限购措施确实是限制了一些人购房的这种需求。 对， 但是人们买房的这种欲望哈还是非常强烈的，一旦是符合了条件，那绝对要出手的。 对，虽然投资说这个被打压，但是这个刚需还是会被保护起来。 是的，嗯，好，那下面呢先进入我们的安居快讯，安居快讯过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哪些区域今年的成为了拿地的热门，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一句话，如果大家呢想跟我们进行交流的话，如果您家里的房子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哈、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呢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号了啊，然后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好，那先看今天的安居快讯。第一条说，怀柔首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150套房源10月22号开放申购。记者呢从怀柔区住建委获悉说，怀柔区啊首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将开放申购登记，时间为10月22号上午的10点到2018年11月5号的下午17时。那么其中的共有产权住房的建筑面积是2.42万平方米，套型的主要为86平方米两居，共120套，约87平方米两居，共120套，约118平方米两居，共30套，总套数是270套，含全装修费用，均价是每平方米2万。哦，这个价格真的不高、啊、 价格真的是不高， 嗯， 还 含了精 装 修啊， 装修，对对对，还含了装修的费用，均价是2万。 对， 嗯，我们看到这个怀柔区首个共有产权房落地，也反映出我们这个全市的共有产权的一个范围在逐步的一个落实和扩大。基本上现在各个区都有共有产权房了，这个对于各个区的人想要申购的话是一个福音。没有申购成功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之前说过，5年要25万套共有产权房，这是陆续推出市场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在今年成交的29宗土地当中，有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有7宗是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土地，就是2018年成交。那这7宗到了2019年也会投入到市场当中，这个也是对共有产权的，有需求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利好消息。 没错，而且呢，有人知道啊，就它这个价格的高低，尤其是共有产权房价格的高低， 嗯、 其实跟它那个产权的比例是有一定关系的 啊，有一定关系，对对对， 啊、 是这样。因为有像我们之前说，有的产权一般可能是50%对50%， 嗯， 那有的可能是40%-80%，然后这个国家拿20%，这区域的住建委拿20%，也有这样的，都有。 你像咱们大胆的猜测一下啊，刚才咱一看这项目，都觉得哟，这个精装修，而且在怀柔地区哈，首个共有产权房每平方米才2万，那我想它的这个共有产权的这种比例啊，有可能 会高，自己的会高一些， 自己的会高一些吗？ 会高一些，会高一些。 哦， 我之前我看过，我其实还观察过一些共有产权的这个项目， 嗯， 就是但凡是和市场价比较贴近的，然后是这个50%对50%， 嗯， 这个其实是，从这个因为你是自住嘛，从这个风险上来说，你地段越好的地方，然后价格平摊的话，其实来讲你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可以说是， 嗯， 不会说担心。 那你说这个2万是高还是低？我怎么觉得很低啊？ 2万其实， 不算太高，说实话。 对， 但是确实，但是怀柔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这个、 也不算低了。 这怀柔的这均价本身也不高嘛。 嗯， 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怀柔可能是北京为数不多的比三万就低于三万的一个区。 嗯，它终究离北京市区还是要远一点。 对，要远一些、嗯。这个还是针对怀柔本区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门头沟的一个公共产权方在十一之前就是自持80%， 对， 价格很低。 我 咱们节目里边说过这个项目。 嗯， 对， 嗯，好的，那么。咱们再来看啊，有10240套公有产权房集中入市啊，最低总价为每套是113万起。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的2018年还剩不到90天了，那马上就接近年底了。那房地产市场呢也在你追我赶，开发商的推盘节奏也在加快，那么新房供应呢也很积极，其中的最为明显的就是共有产权房啊。去年的北京共有产权房市场呢一共释放了 1.5 万套的房源，而今年剩下这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么据统计呢，北京一共推出了超过 1.02 万套的共有产权房，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丰台、朝阳等两个城区和房山、门头沟、平谷、延庆等四个郊区啊。 嗯，其实刚才周老师说这条新闻，我听到第一句就小小感慨了一下。还有不到90天了，对，时间过得真快，但是也还是很开心，就觉得这一年我们这个节目啊也伴随大家，然后就很快的就到了这个尾声了，然后也是一直在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忙 跟大家就是一起经历了房地产啊， 对各 种 变 化， 这个 各 种 变 化，因为今年变化还真的是很多。我们今天上半年节目就说，今年出了说上半年就出了100多条这个调控的新政，平均一天1.2次，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变化的比较快的这个年份，真的是比较感慨，就终于这一年过去了，然后可能我们马再。到了19年，再待一个多月，可能又大家都迎来春节， 是 会有一个紧绷的神经，能舒缓一下这种感觉。 对，我记得那个阿伦，你就曾经说过，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实际上推出的力度呢是相当于大的、啊， 对，没错。 它跟购买力来讲，实际上以后它会形成一种啊，不会很多人求一套的。当时你说那个比例， 对， 很多人都惊了。 当时是我说的是我算了一个公式嘛，是2.4:1， 对， 是， 对， 2.4个人。一套差不多这个， 所以很多人 但是按照对现在我们说那个 现在 可能一个项目 实现了， 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我这个10000多人申请，就这几百套房， 对，最早的 可能我这个1%都不到，可能是0.2%。就说我记得第一次朝阳区去年9月30号嘛，第一个项目入市的时候是比例是0.5几，差不多俩人。什么呀？300多个人分一套， 分一套。 对对对，但是慢慢这个比例现在在这个 一直在缩小， 在这个缩小。所以说，都是需要一个过程嘛。这个你要给这个时间，因为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积极性很高嘛，都去申请，然后这个项目确实很少。现在说，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项目真的是很多了，10000多套集中入市，这个还是。分布的区域也比较广，包括丰台、朝阳啊，城区，郊区有这些房山、门头沟、平谷、延庆这些区域，觉得真的是在一个 到处 快对快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着急，就如果您满足了共有产权的申请条件，那现在无妨可以就多去。找机会，然后关注这方面的这个新闻，在这个网站上都可以查得到。 没错，像刚才提到这个怀柔也有了啊。 嗯，没错。 好，咱们再往下看，说个税抵扣征求意见啊，减税降费又下一城啊。10月20号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啊。在这个意见稿当中呢，根据相关假设测算啊，可以减少5000万左右的纳税居民，8500元收入以下的居民几乎呢不用缴纳个税，中低收入群体最受益啊，将提高大众消费品啊，比如说吃啊、穿啊、玩啊、用衣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当然这个我没有特别研究过哈，今天一看这个，我突然因为它比较明了吧，说8500元左右收入的人说几乎就不用纳个人税。 交个 有这么。 差不多交个，因为现在是这样，原来不是3500吗？我是研究过这个的，因为我们工作室有好几个员工，就是然后，研究过这个，以前是3500， 对， 现在是5000起征，那也就是5000以下的你就没有， 就可以不交， 对，就 没有。 然后这个，你 8500的话，无非就是交一个5000到8500的这部分，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们看这个新闻可以两面上来看， 所以说几乎可以， 对对，几乎我们两面来看。第一面就是说，对于8500以下的人来说呢，这个他少交，这几乎不用交税，少交税了之后呢，他可能这个相对来说一方面受益了，然后这个会更提高这个消费能力，因为你自有资金就变多了嘛。 对，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就包括我本人，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小伙伴们，就是还都是能够多交税，因为多交税意味着你挣的就多了，这个其实是、 对， 是这个道理了。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说这是有道理哈。 就所以说我们从两 面，你税交的多，那你肯定 从两面上来 看，收入就高嘛。 对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8家房产经纪公司因为呢拒不配合执行调查被曝光了。那记者呢从市住建委获悉，说本月起啊，市住建委呢执行部门将通过网上随机抽取房源核查授权委托啊，现场比对的方式来执法进行检查啊。那么进一步的规范呢互联网房源信息的发布。据悉呢，经过一个多月的整治啊，主流互联网的这个平台房地产的一些这个机构公司啊，及其人员呢需亮明身份，并可呢发布房源信息呢已成为了一种规则。那本周呢，执法人员从主流互联网平台上随机抽取了30家房产经纪机构发布的房源核实两收益合同等房源发布委托手续，现场比对实地房屋的状况信息和网上的房源信息发布页中展示的图片等等信息啊，通过这些呢可能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有8家房产经纪公司因为拒不配合执行调查也被曝光了。 这个8家肯定是心虚啊，这个自己有问题才会不配合调查嘛，人家来调查，你要是没有问题，那你随便抽查。抽查都如此担心，说明这8家存在的问题 还 不小。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比较普遍， 不应该仅仅是曝光而已，应该要真的要突击检查，必须 检查，去有一个更为这个直接或者更为明了的一个处罚的一个力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房产中介对于这个二房市场的这个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这个好的作用很明显，如果是不好的作用也很明显，这个有一些传言啊，有一些不正当的这个或者说违规打擦边球的交易也时常发生在很多这个中介，尤其是中小中介身上，所以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他可能相对来说对于这个法规啊规则不是那么的明了，因为这个有很多很繁琐的东西，但是你作为这个中介的执行这一方，其实他是站在一个优势方，所以就更需要去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执行，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利益和权益不受到侵害。 是的，对他们的监察力度呢还要提高啊。 对，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说这央行说了，这个三季度的个人房贷呢是增速回落。10月20号呢，央行发布的2018年三季度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三季度末啊，那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的余额是133.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2%，增速呢比上季末高出了0.5个百分点。那么前三季度增加了13.14万亿元，同比多增了1.98万亿元。这其中的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增速提升，个人房贷增速回落，那么住房贷款也增速放缓。 我们从这个央行这个发布的这个统计报告可以看出来，这个三季度个人房贷的这个增速回落，也反映出此前二季度频繁的这个楼市调控政策的一个落实的一个效果。我们看到之前在大概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也讨论过，也预测了一下，就是说很多热点的二线城市，会在三季度的时候出现一个楼市的一个降温。那我们看到这个增速回落，就直接体现出这个购房者对于他的一个态度，我们所说的这个贷款，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因为毕竟全款的这个购房客户是少数嘛，所以贷款呢还是主流的人群，所以增速回落也反映出大家投资需求的一个下降，也是更理性的看待这个楼市，也是给热点二线城市有一个降温的一个作用。我觉得未来到了第四季度，可能这个数据还会进一步走低，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对，所以从这也看得出来，从银行这个角度，因为它属于金融机构嘛， 没错， 它的这个战略方向呢也有一些变化啊。 对， 你看，虽然说呢个人房贷增速回落啊，住房贷款有所放缓，但是人家其他的企业及其他单位的贷款呢却增速提升很快。 对，这个也是我们之前都 提的比较多的，这叫这个必须就实，因为这个炒房是属于是虚嘛，这个实体的公司啊产业这些是实，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向嘛。 上次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银行怎么做，比如说收紧一些贷款的这样啊，收紧贷款，另外呢增加一些贷款的一些条件，这是对的，因为呢否则的话呢有些人真的是最后因为买房还不起贷款啊，比如说房地产出了一些问题，最后造成了死账的话，实际上银行的很多钱也是属于我们老百姓的钱， 没错没错， 是吧？如果他出问题的话，那我们老百姓 这个是 会受影响啊， 这个是好几方都会受损的一个利益，也是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防范这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也是比较必要的措施， 没错。好的，那今天的安区快讯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根据呢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一些开发商拿地的情况，我们也推定出了啊，应该说以后的发展趋势还是在于北京的郊区啊，当然这个郊区还是带引号的。那么最后咱们再说哪些区域呢今年成为了一个拿地的热点呢？ 这个拿地的热门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还是相对来说像您说的这个郊区肯定是这个热门。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下城区就知道了，城区是城六区和通州，城六区加通州七个区吧，占比是32%，这个拿地的这个宗数，那也就是说剩下的68%都是在这个其他区域。这68当中呢，其中这个大兴、顺义、昌平、房山，这个新城区域呢是占比是42%，门头沟、平谷、密云、怀柔、延庆这种生态区域呢是26%。那我们也看到这个42%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分布在南城会多一些。剩下的26%可能是相对来说以这个生态环境为主多一些。但我们看到这个区域的不同就决定了未来上市的这个房源的产品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这个我们到了2019年下半年就会出现端倪。我觉得个人预测一下，就是说可能未来我们的这个产品，北京市的一个商品房的一个产品的这个比例可能就会按照这个拿地的比例来。你比如说32%的这个城六区加通州，那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是占有地段的优势，这个住宅它会偏向稍微高端化，这个价格也会高一些。那这个另外42%的这个大兴、顺义、昌平、房山新城区这一块呢，可能就是这个刚需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这个位置和这个价格各方面还是比较适中的。那么其他的区域，比如门头沟、平谷、密云、怀柔、延庆这些生态的这个项目呢，占26%呢，他们可能就是偏向一些养老住宅，这些这个休闲度假式的这种住宅会多一些。这个根据产品的这个类别的不同，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洋房这种类那个业态的这个产品，其实这个对于购房者来说，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些区域不同的这个特点，然后未来的这个上市的产品就会有不一样，你提早做一个留意吧。如果您是未来一两年想要买房或者换房的话， 其实从工地分布来看哈，除了东城、西城以外，其他城区都有地块的供应啊。 哎，对， 其中人口比较多的像朝阳啊、顺义啊，它工地达到9块，那么大兴呢，供应呢也是有6块之多。那相比较其他的城区供应的地块就明显比较的，这个应该比其他地方要多很多哈。 对对 对, 对, 对。 那么从地块具体的位置来看，也主要集中在居住聚集的热门的地段。 对对对。 啊，像北京居住商圈规模或将的继续扩大哈。那刚才呢，您也是提到了一点，从今年拿地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看出像丰台啊、大兴啊、房山啊，成为了拿地的一个热门选择。那为什么在南城在今年拿地情况这么突出呢？ 其实南城的发展，我们之前其实有今年有几期节目提到南城。就是说从北京市正式对外发布这个南城的这个发展行动2018到2020的3年计划之后呢，也就是这新一轮的南城城南行动也给南部区域可以说带来一个全面提速。我们之前提到了从这个交通来看，这个五纵两横的一个骨干交通，包括这个大兴的这个国际机场，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二机场、新机场，包括这个轨道交通，这个8号线、3期、4期，还有这个14号线中段，包括火车的一些线路，丰台火车站改建这些工程吧，加在一起，我们统称为它这个交通的一个立体的网络的建设，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对南城的它交通提升出来之后，这个对于房地产是 最直接的一个明显的利好。那么其次呢，这个配套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从这个教育还有这个医疗方面还有这个商业的配套都是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进展。这个全方位的提升也导致了这个区域的热度在提升，区域热度提升之后，开发商就看到这个区域的这个需求未来会形成一个大的人口的一个聚集区，所以这个区域的这个土地一经推出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认可，所以很多开发商也会去争夺这个区域的项目。 对，像您说的哈，首先是要想富先修路哈、所以呢它这个交通呢有很大的支撑，这是一点。另外像呢它的教育资源呀、医疗资源呀也慢慢在丰富、所以呢南边呢是挺看好的。那据您啊推测来讲，南边哪几个区域您觉得是比较更热一点？ 这个我觉得南部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区域是大家比较值得 关注的 一个点。首先是这个丰台这个片区就不用说了，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城六区嘛。其实最值得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两个区域，一个是房山，另外一个是大兴。因为房山和大兴相对来说这个也是比较成熟的，也是在南部区域当中离市区距离最近的。从这个自住角度来说，我比较推崇这个大兴。如果您是改善的话，推崇房山多一些。 好的，那非常感谢阿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提到核桃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它能补脑。其实小小的核桃可不只有这一点长处，与腰果、扁桃、榛子并列为世界三大干果的核桃，享有万岁子、长寿果、大力士食品、益智果的美称。多吃核桃有益无害。 是的，这一次给大家压榨了中间环节，直接厂家直采带来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活动，简直是火爆到不行啊！ 因为今天啊是最后一天推荐了，短暂性缺货，所以呢您需要订的赶紧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199元一组五斤装，这美金划算到39.8。 要记住了，39.8买到的不是普通核桃，而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一捏就开，口口生香，果仁酥脆澄亮，甩一般的核桃几条街。 是的，甜腻而且又安全，没有漂白，没有药水泡，自然晒干，吃到的就是才下枝头的新鲜纸皮核桃。当然199元五斤更是价格亮点，所以说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推荐，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爱吃核桃的，家里有老人孩子需要吃核桃的，都不要错过4007106108。成功预定是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所以您放心，好核桃不怕您比，就怕您不比。 对，回家之后可以看看咱们的品相，关键是坏果基本是没有的，这个很关键。掰开一颗吃一吃，哇，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线上已经有121位朋友成功订购了，恭喜大家！还没有打进来的继续重播4007106108。今天是我们短暂性收官，推荐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199元五斤一箱，原汁原味的好核桃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核桃可谓是全身都是宝，核桃壳可以 DIY 做成摆件，核桃人吃了健康养人。不过最让人惊讶的是啊，核桃里的那层木质物也是宝贝。 哎，核桃的分心木指的是两半核桃仁之间那层薄薄的状如蝴蝶的木质物，所以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优质的185纸皮核桃199元，不是三斤四斤，是五斤，这个机会只有今天，只有最后的20秒钟可以享受了，所以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成功订购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最后的一点时间不说了，您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